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天空的云量减少，逐渐多云天气，北部山区还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天气。午后持续5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8级，风寒效应明显，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今天中午阴转多云，西北风4-5级，气温7-10摄氏度，相对湿度3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他是中国体质训练第一人，被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杰出讲师。多年培训企业管理的他，在开启互联网加教育新模式李强365平台后，出版了自己的一系列新书《生命动力》《当众演讲的艺术》《童心无敌》《打造超级无敌员工的励志宝典》以及《为自己工作》。有人说他是演讲大师，也有人称他为励志榜样。在多重身份下，他更愿意做一个读书人。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邀请李强和您一起破解生命的动力，演讲的秘密。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我们首先请出李强老师，欢迎李强老师。 你好。 李强老师有这样几个头衔，第一个头衔是李强365的创始人，第二个头衔呢也是中国体质训练的第一人，第三个呢很多人认识你也是通过你的企业培训师这个职业。 对， 很多朋友可能不大了解什么叫做体质训练，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其实这个体质训练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来源啊，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去这个黔西南到兴义市去做培训，当时呢电视台给我一个采访，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主持人也是一个美女主持人，叫罗璇。他说李强老师，您这种培训是起源发展于哪里？我说目前来讲，能够把这个企业管理，甚至于是这个思维创富啊，凝聚在一起带进企业的，我应该算在中国第一个把这个启蒙的这种教育带进了传统企业，到企业里面培训。他说这么说您是中国的体质训练第一人了。我说可以这么说吧，我算是最早的。那么后来呢，电视台新闻报道就是这样说的，有中国体质训练第一人之美誉的李强老师从深圳来到了我们的黔西南，来到了兴义。其实因为当时我的公司是在深圳，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挂了这么一个衔儿，中国体质训练第一人，那就是启蒙教育走进企业的第一个老师，所以被称之为中国体质训练第一人。 相当于说体质训练跟企业培训师是一个职业。 对， 但是可能我们说到了体质训练，它要比企业培训师更加的专业，因为它相当于是启蒙老师嘛， 就好像老师和教授， 是 虽然都是教书的，但是它的级别不一样。 对， 那体质训练就听上去更全面，更高雅。那都比培训师要听着更高大上。 应该说最近有一本书特别火，这本书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微信朋友圈当中看到过，就是来自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公司的创始人瑞达利欧写的一本书，叫《原则》。应该说这个年纪非常大的老爷爷哈，已经70-80岁了，但是他的个人资产达到了1000亿，因此这本书非常的火，因为他公开了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原则。 对， 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一段话？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李强老师的这一系列书啊，比如说 当众演讲的艺术，比如说为自己工作，再比如说生命动力，还有一本书叫做《童心无敌：打造超级无敌员工的励志宝典》。这四本书是一个系列，那这个系列呢，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杂，这里边又有企业员工的培训，又有个人的能力的塑造，职场的塑造，又有为自己而工作嘛，就是设立人生目标，还有演讲与口才。大家觉得哇，好像非常杂，这个老师无所不能，但其实他所有的一切，应该说这四本书我觉得 没有离开一个原则，结 为一个原则， 对， 对，叫做人做事儿。 没错，四本书就是原则的一个展现哈，是李强老师原则的一个展现。 是的、嗯、 那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比较好奇啊，就是李强老师能不能一上来跟我们讲讲您的原则，比如说举三个例子。 对，好、嗯、我先说第一句话原则吧。刚才我说了、嗯、其实呢我这四本书离不开做人和做事的原则。那么做人做事呢，我有一句话的原则叫做人肯吃亏，做事肯吃苦。 嗯 啊，其实做人呢肯吃亏了就厚道了，我们要厚德载物、嗯、做事呢肯吃苦，万事啊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你能够认真的钻研， 嗯 啊认真的努力，哪怕是笨一点啊，勤能补拙，也能够有所成就。所以说我想这就是他的原则。 嗯， 那如果说今天让我要举出三个真实的例子来表达这份原则， 嗯， 那我想第一个例子就按这四本书的名字来说，那我就说四个例子。 嗯， 那一个例子是演讲口才。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把你的声音，把你的思想释放出来。 嗯， 我经常会对年轻人说，年轻人要做到三敢。第一，敢说啊，你说了别人才知道你想什么， 嗯， 你说了别人才知道你知道什么，你说了别人才知道你需求什么， 嗯， 所以这是说的原则，要表达，对错都不要紧，因为没有错就没有对， 嗯， 没有曲就没有直，凡事都是相互印证的， 嗯， 那么这是一个说的原则。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做的原则， 嗯， 啊，任何的时候要学会做，学会动手，因为你不去做，你总永远是知道，只有做才能会，只有做才是你的。就像我们知道游泳，不下水永远学不会游泳、 嗯、 我们知道开车，不去做，不去摸方向，永远学不会开车。任何的事情，很多人失败就在于只是知道不会做，所以把知道的变成会的，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原则。 嗯 啊，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敢于要走出去，要创新，要冒险，要面对。 嗯， 那么我想这就是他的第三个原则、 嗯、 那么从演讲口才，这是表达一个人的说服力。那么从童心无敌，是一个人如何像磁铁一样把人才吸引到身边来，如何让大家凝成一个团队， 嗯， 童心无敌嘛，也就是众志成城， 嗯 啊，团结起来，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可以走得更远。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单打独斗的人没有成功的，只有团队才可以更卓越，才可以更有成就。所以我们发现每一家伟大的公司，除了有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伟大的团队。没有一个人单打独斗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的，这就是他的童心无敌。那么作为生命动力呢，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是一场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是动力？那我首先表达了爱是动力的源泉。第二，在生命的动力当中，什么是目标，什么是方向？人要学会盘点，要经常停下来回头看一看、 嗯、 我们所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儿，哪些有助于我们下一步的成长，哪些能够让我们从中叫吸取教训啊，总结得失啊，做到知彼知己，方可百战不殆。 嗯， 所以说呢，在生命动力当中，我阐述了目标、盘点、学习啊，这个前进啊、 嗯、 那么这是在这个生命动力当中。那么另外还有一本书是为自己工作。 嗯， 那么很多的人为什么工作当中消极，为什么工作当中懈怠，往往他们认为这是给别人做的啊，我为别人工作啊，我为别人打工啊，我为别人学习。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不爱读书啊，好像我们是在为父母读，天天那么逼着我在给你读书呢，所以有时候更改成绩啊，有的时候甚至于回来这个跟父母撒谎， 嗯， 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当我们成人以后，我们再去学习，不管我们读清华、读北大， 嗯， 甚至于读今天斯坦福、哈佛，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钱再去读书的时候，这是因为我们明白了是在为自己读书。 嗯， 工作也是如此。当你懂得每一份工作都是让自己成长，每一份工作都是让自己收获，每一份工作都能让自己有好的结果的时候，你就愿意工作了。表面看成功不是偶然，其实成功在必然当中有一点，那就是我们要把一件事儿通过心态的改变把它坚持到极致。我经常开玩笑，我说表面看拳是打拳，一拳打出去一个直拳，第一拳和打了30年的没有区别，都是这样一个直拳。然而呢，打了3天的一拳打出去可能只有15磅，而打了30年的一拳打出去可能是500磅。 就是表面看形式一样，功力不同。 嗯， 所以说呢，这就是为自己工作熟能生巧，让我们真正功力上大增的原因之一。所以当我们真正读懂了这四本书，我想做人做事的原则基本上就能够有了一个谱了。 其实李强老师，大家会发现啊，因为是做企业培训师，所以口才相当了得。 嗯，谢谢。 我们觉得好像李强老师说的每句话好像都能成为一个经典语录啊，会有一种好像看懂了、听懂了，或者说悟懂了。但是我也很想问一个问题，其实道理是道理，做事是另外一码事儿，就是怎样能够从道理到做到，是吧？从你懂得了到你真正能够实践，这个距离有多远？ 嗯，是这样的，首先要看你说到和做到的它的这个事件的差，所谓事件差，比如说我是做演讲的，我说到就做到了，因为我演讲就是我的工作。 嗯， 我是说相声的，那我说到就做到，只要底下满堂喝彩，这就说到做到了。那我是教书的，我就说到做到了。但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那就不一样了。那我说到怎么样把说的东西付诸于行动，让行动变成结果，这叫说到做到。所以说呢，说到和做到的结果要看你的职业，要看你所做的事物。 嗯 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刚才您提的非常好，我们的原则当中说的，说到一定要做到，这叫什么？这叫言行一致。这就是一个人的诚信，这就是一个人的品牌啊。就像我说我要戒烟，这叫说到了，但这个烟能戒掉，这叫做到。 嗯， 那我说了，最终我戒掉了。 说到和做到是有距离的吗？ 是的，它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是让你提升的，让你忍耐的， 嗯 啊，让你成熟的。我今年种的小麦要丰收， 嗯， 我种是一个说，种下去有一个长的过程，直到小麦收粮为仓，这叫到。 嗯 啊，所以说不同的事物，说到和做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说到做到，无论你付出什么样的艰辛。我有一个原则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您提到的原则，许下承诺， 嗯， 面对挑战，你可以不承诺，你承诺的一定要做到，否则你将失信于人。 其实大家会觉得啊，这课题蛮多的，一会儿是演讲与口才，一会儿是生命动力，一会儿是为自己工作啊，会不会有一种感觉不够专注？你看现在李强老师搞了一个新的平台叫李强365，这个平台为什么叫特别呢？因为这个平台上面既有企业家的培训，同时也有个人工作啊职场的培训，还有就是亲子教育，还有夫妻的亲密关系。 太棒了， 应该说各个行业的培训都在这里面有展现。 是的。 那会不会觉得哎，李强老师研究这么多领域，为什么这么无所不能？ 哎， 那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说不够专业和专注呢？ 哎，一大老师问的特别棒。如果说今天李强365是李强， 嗯， 那他真太不专业了。您换一个位置，把李强当做书店， 嗯， 您觉得一个书店，新华书店为例，它里面会只有一本书吗？会只有一个题材的书吗？您走进新华书店，发现散文、哲学、杂志、书刊、专业、医疗、中医什么都有。 OK， 李强365它就是一个书店啊，它从小孩的学前教育，小升初、初升高，雅思留学， 嗯 啊，到国外的哈佛的、剑桥的，这些国外的翻译过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一句话，一丹老师是这样说的，叫中国是世界的，我们要把中国所有的艺术瑰宝跟上习大大的一带一路， 嗯， 让文化先行， 嗯， 翻译到世界去，叫中国是世界的，世界是中国的，我们要把世界好的东西，那些名著，那些好的科研成果啊，那些大家的这个文学翻译成中国的，叫世界是中国的，不管是世界的还是中国的，都将是李强365平台的。 嗯， 我们想在这里建一个地球村的书店，互联网加地球村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平台，能够让全世界去分享。 嗯，其实说到这个大平台，不得不提的是李强老师之前的经历。之前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只有走过路的人才会告诉你路该怎么走，只有成功的人才会告诉你成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是的， 那这句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李强老师先要讲一讲您的个人经历啊，是怎么样走过来这些路，怎么样获得了成功，付出了什么代价。 好， 比如说这四本书当中啊，一个系列当中第一本书叫生命动力。 对， 这本书其实讲的就是您是怎样改变人生命运的。 我自己的 对，从一个穷小子到日薪数万元的顶级企业培训师， 对， 实现了人生的飞跃。我们现在90后实行一个词叫做跃迁，跃是飞跃的跃，迁呢就是迁徙的迁，跃迁相当于是跳着 啊 实现人生目标，它不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它是蹦着走的啊。我挺想问问李强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样想到做企业培训这件事，怎么样改变人生命运的？ 其实很多的媒体问我的时候，大家都是问我怎么设计的。其实我自己回顾真实的说法叫水到渠成，有的时候就是你走到这一步了， 你没有选择，就是这里有道墙。那比如说你怎么想到翻过去的，我不翻过去我就没路走了，我必须要翻、嗯、那么这个时候无论是顺着一棵树爬过去，还是找把梯子搭着爬过去、 嗯、 还是自己徒手爬过去，总而言之你要想办法攀过去。那么我们面前这堵墙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生最高的追求， 嗯， 我们人生下一个境界。所以说怎么办？那我出生在中国河北的沧州，当过兵啊，又是军人。那么再回到地方以后呢，其实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能变成一个有出息的人、嗯、啊，所以我一直就是希望自己不要做那个最穷的人啊，希望自己过得比别人好一点。 嗯， 所以我是属于 其实是跳出农家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和轨迹，或者是跳出自己的阶层。 是的， 嗯， 啊，因为我从十八岁就离家了，那么这个23岁就已经在北京这个小有成就，崭露头角了。我已经就开始 5年之后， 对对对，我已经就在北京开始这个创业，开始这个工作、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遇到了挫折，也遇到了所有年轻人这个创业的这种失败， 嗯， 挫伤。所以当失败了挫伤了，回头看怎么去走， 嗯、 啊，你可能会说，哎呀，对啊，李强老师，你是怎么走上培训师这条路的？ 嗯， 当一个人今天培训师特别特别多， 没错， 他们就说，哎呀，李强老师，我们发现遍地都是培训师。我说是啊，他门槛特别低，也就是说不需要投资，有一张嘴就够了。 嗯， 他门槛又特别高，为什么呢？都有一张嘴，凭什么听你说？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时代很好，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这么大的竞争。 嗯， 当然，我要感谢我创业的失败。啊，我当过员工，当过主任，当过科长，当过总助。 嗯， 那我在中关村也创业，做过企业。当我失败了，我就懂了企业该怎么做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让那些和我一样创业的人不要走弯路。我曾经这样说，我说今天的很多企业家还不如农民。 嗯， 他们说这话怎么说呢？我说你看农民啊，他要在这个地里种庄稼，他要考虑这个地适不适合。比如说水多的可以种水稻、嗯、那没有水的地方就不能种水稻，他可能种玉米种小麦。那么第二就是这块地的土壤是碱性的酸性的，它是适合种哪一类的农作物，然后再去选什么样的种子才能知道长什么样的庄稼。你看农民要知道丰收，他都要选天时地利啊，总和。 嗯， 那可是很多企业家就没有这么想，一冲动我也要做。 嗯， 可是你做的这个企业在你这个当地，它的资源配套嘛，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温州做一个服装厂、嗯、太方便了，随便招工都是各个服装厂下的，想买扣子，想买拉链，想找基础人员，遍地都是。但是如果今天你在中关村想开一个服装厂，你就会发现太难了，你遇到都是做电子器件的。 嗯， 所以说你看同样的东西地理不同，那你所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 嗯， 那如果说今天你想干互联网，那首都肯定是你首选。为什么？人才聚集呀、啊！啊，说我拍电影，那北京太好了，电影学院呢，艺术学院呢、 嗯 啊，世界艺术在这里相聚啊！我想这些东西我要去给企业家们讲。更重要的，我自己很清楚，一个员工怎样从普通走向卓越。 嗯， 啊，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我写出为自己工作，为什么我的课程到今天这么受人喜欢，是因为。真刀真枪真感情，举例说明吧。 嗯， 一个员工如果想让自己变成一个优秀的员工，第一要善于学习。谁能够最快的掌握自己的专业，谁将在企业被人喜欢。要增加自己的领导能力，谁能够让别人信服，谁就会走上领导的岗位。 嗯， 而走上领导岗位以后，我有一句话叫比别人早来5分钟，比别人晚走5分钟。当然今天这个话可能过时了，为什么这么说？今天企业是统一的电子监控、 嗯、啊， 来打卡走锁门，但是早来5分钟当干部目的是什么？要看看所有的设备正常吗，原料配好了吗，等到员工来了就可以上手干啊！要看看随工单下一步要走什么。那么晚走5分钟呢，要看看卫生打扫干净了吗，电源关了吗，水源关了吗，引患都关好了吗。你当干部的早来了5分钟，员工早来3分钟都觉得自己迟到了，你看领导都来了、嗯、那你做干部的晚走5分钟，员工晚走3分钟觉得自己早退，你看领导还在。以身作则，我经常说自身正不令则从，自身不正虽令则不从。第二第三，作为干部要每天拿出5分钟去想一想你的上级在想什么，你想你上级5分钟，想他在想什么，你就知道什么叫举一反三了。他想要业绩好，好了，那我现在就考虑怎么做业绩。他想要质量好，我现在就要考虑怎么样把控质量。他想让整个的团队士气高，我就现在想我怎么样带动我的团队士气。所以说你只有去理解你上司为什么只拿5分钟，你要拿5个小时，你叫不务正业了。用5分钟读懂就能做到举一反三，所以你看这都是我自己干过来的。 嗯， 那我很清楚这些方法只要你在企业里头用就马上见效。我对企业的定位，企业 是没有围墙的大学，老板就是校长， 嗯， 所有的主任科长就是咱的导师，咱们学的专业就是咱的专科， 嗯， 在这里三五年出来马上就能找到工作，还能升职加薪。但是你真正读大学，今天大学有句话，大学生毕业就下岗，海归瞬间变海带，今天毕业就是失业。为什么呀？你只有理论没有实践，所以说当人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会觉得工作很有意义。当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就会有一颗感恩的心，我要感谢企业。 嗯， 当员工感谢企业了，这个企业的文化、企业的团队、企业的质量都会提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书、我的课如此的被社会喜欢，是因为随读随受益。我讲的是中立的，我没有一味的鼓吹老板多么伟大，我也没有一味的要告诉我们员工应该怎么做。 嗯， 我把事物以中立的角度来区分。 他是中国企职训练第一人，被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杰出讲师。多年培训企业管理的他，在开启互联网加教育新模式李强365平台后，出版了自己的一系列新书《生命动力》《当众演讲的艺术》《童心无敌》《打造超级无敌员工的励志宝典》以及《为自己工作》。有人说他是演讲大师，也有人称他为励志榜样。在多重身份下，他更愿意做一个读书人。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邀请李强和您一起破解生命的动力、演讲的秘密。其实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李强老师，其实你应该是60后吧？ 对 啊，60后，其实您的那个年代可能，比如说像我们80后、90后的职场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刚刚您说了有句话，其实已经过时了。 对， 那会不会有的人会觉得啊，因为现在很多90后在职场当中工作之后，会发现60后、70后，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或者价值观被颠覆了。 嗯， 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不按套路出牌， 嗯， 或者他们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按常理去工作的一批年轻人。 嗯， 那这个时候您的原则还能否适用于90后呢？ 能，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所看到 这么坚定的回答，能。 嗯，因为我的企业现在的李强365平均年龄只有25岁。 嗯， 啊，我们这个从老总都是92年的， 嗯， 员工最小到99年的，所以说我非常了解90后。 99年， 对， 99年，其实今年才19岁， 对， 哦， 他虽然小，他具备着这个，比如说，他很漂亮，他不想上学了，他来找工作，嗯，身份证他满18周岁了，哎，他当前台没有问题啊， 嗯， 当前台一个高中生和一个研究生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就是看他放在什么位置， 嗯 ，OK， 有些位置是需要高学历的，有些位置是不需要的， 嗯， 量才而用就好了， 嗯， 啊，任何的东西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嗯， 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不管90后是什么样的思考方式，是什么样的工作方式， 嗯， 都不重要，但有两个原则是永远不变的，第一就是一定要爱岗， 嗯， 他只要不爱岗，他就不敬业，不敬业就一定不专业，不专业什么都不是。第二就一定要努力，你不努力不勤奋，你永远不会有好成果， 嗯， 所以，只是大家可能60后喜欢白天干。90后可能喜欢晚上干，60后可能喜欢穿上工作服干，90后可能喜欢穿上大裤衩干，60后可能喜欢说你好，90后可能随便用英文单词来给你打招呼，但是这些所有的形式都不影响做事物的本质和要创造结果的本质，所以说这就是我说它没有区别。嗯，我们允许，就像80年代的喇叭裤最漂亮，90年代的锥子裤最漂亮， 嗯， 啊，到现在的喇叭裤、锥子裤都不如7分裤漂亮，所以说就是时代裤子不管怎么变，都是以美的时代，但是人都有离不开一点， 嗯， 他要追求美。 光说理论，大家可能觉得听起来，嗯，好像是这个道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接接地气啊， 嗯， 咱们来说说李强老师这本书《为自己工作》。这本书应该说出版的年岁到现在也挺长时间的了吧？什么时候出版的这本书？ 这本书应该是在2008年吧？ 10年前出版的这本书，嗯。 对。 所以现在翻起来看，当年您写的一些话，好像在现在有一些 也是适用的。比如说咱工作在外都想有点收获，有点作为，没有人想去一个单位就是为了被解聘，可为什么努力到最后还不被赏识呢？不得不承认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企业的需求，没有理解他们究竟该做什么才是企业最需要的。我们也花费了很多的心思，也确实做了很多努力，但最终没有得到最好的效果。这说到了就是该怎样做员工，那下面就是说不如意的事儿总会有很多，怎么办？当我们不能改变风的方向 的 时候， 改变帆的方向。 哎， 当我们让山走过来的时候，山不走过来，我们就走过去。 没错，所以说呢，这本书其实讲到的就是怎么样为自己而工作， 心态 啊，心态。那李老师也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现场给我们讲解一下，怎么样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现在很多的职场类读物非常多，90后写的也非常多啊，就是讲我们怎么样为自己而工作，我们怎么样在职场当中出类拔萃。那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我们这四本书都是在讲原则。 对， 那对于工作的原则，您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务实。 嗯 嗯，与时俱进的。 嗯， 时代的需要就是你的成长空间。比如说我们过去都是人工的时代，可是未来是智能的时代。那么智能时代，那我们还学心态干什么？当然要学，智能也是需要人去操作。 嗯， 只不过我们操作的东西不一样。那过去都是人驾驶车，未来是智能的无人驾驶。即便是无人驾驶车了，那车的保养维护可能还需要人。 嗯， 啊，可能车的整个的程序编程还需要人，只是人的工种在变，工作的形式在变，但是工作的态度永远不会改变。嗯，所以说，我们永远要在心态上调整好自己，啊，适者生存，然后呢，能够真正的与时俱进。 嗯 嗯，所以说， 第一点就是务实。 对， 那第二点呢？ 就是与时俱进，要成长。 与时俱进， 一定要成长。 嗯， 说我过去是蹬三轮的，我搞运输蹬三轮，我特别努力。可是现在突然变成机动车了，那我怎么办？要先学驾照。 嗯， 否则这个职场就要淘汰我。 嗯， 啊，那么今天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互联网加来了，互联网加来了，突然发现很多商场倒闭了，那商场人干嘛去了？嗯，咦，有的是做分类去了，有的去做快递去了。你看， 嗯。 其实工作还在有，只是变了性质。那么你能不能迅速掌握这个工具，就是你生存的空间。 嗯，其实说到了您这本书最后一章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前面几章李强老师特别是用他的原则吧，给大家列了几条，就每一个标题其实都是一个原则。所以您这本书前几章都是告诉大家我们该怎么样为自己而工作。那其实最后一章就总结了一下怎样打造自己的辉煌职业啊。这里边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追求职业要讲方法。为什么追求职业要讲方法？讲什么样的方法？ 其实呢，就是人类啊， 嗯， 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更会运工具。 嗯， 我们发现所有的失败者不是不努力，工具用的不对， 嗯， 努力白费，啊，你比如说，今天我们搬个梯子要上20楼，不可能嘛，嗯，哪有这么长的梯子？ 对， 所以说我们要借用什么云梯、直升机，所以说今天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这是一个换工具和选择工具和创造工具的时代。 嗯， 假如你是最高端的食物链的顶端，你就可以去创造工具了。 嗯， 啊，如果你今天是最基层的，你就会去要选择工具了。 嗯嗯嗯， 如果今天你真的够聪明够智慧，一定要知道怎么去运用工具了。所以我认为今天是大家静下心来去清晰的思考自己所用的工具的时代了。 什么是工具？ 搬东西的叉车是工具。 嗯， 出行的车辆是工具。 对， 嗯，所以说今天像您和我，我们的麦克风，我们的数据库，我们的计算机，这是我们的工具。 嗯，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包括今天我们两个的对话非常精彩，可是精彩与否取决于他能用什么样的工具传播给多少人。今天我们的影响力大小跟我们两个能力不是完全成正比的，跟我们两个使用的工具是完全成正比的。 OK， 所以其实在您书里也曾经说过学历并不重要。 也很重要，是这样的，就是学历不等于能力。 嗯， 一个人要文凭更需要有水平，一个人要学历更需要有能力。 嗯， 那么学历是什么？学历是你学习的经历，而能力是什么？能力是你创造的结果。 嗯 嗯，什么叫能力？展现在外边创造了结果的叫能力。什么叫学历？学了习，拿了很多的这个证书，拿了很多的这个文凭，这叫学历。如何把学历转化成能力？如何让能力再升华成学历？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其实最早是没有书的，是那些人把经验刻在了树皮，刻在了石板上，慢慢的形成了书，让人们去传承，在原有的知识和基础上升华，大家踏着别人的经验往前走。这就是今天社会的进步速度如此快的原因。 嗯， 所以说学历呢做了最好的记载和传承，而能力呢创造了最美好的生活与结果。 其实说到了现在的职场啊，很多朋友首先关心的是我该怎么干，第一能得到领导的赏识，第二能够有自己最大的发挥空间，第三能够真正创造自己的职业价值。那其实第二点考虑最多的就是人际关系。你其实在这四本书当中都提到了人际关系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那我其实挺想问问李老师，您真正的这个叫做原则啊，人际关系的原则是怎样的？ 做人肯吃亏，低头做人，抬头做事。人呢，第一，得理要学会饶人，不要得理不饶人，给别人留路，给自己留天。第二呢，把这个吃亏当作吃福，很多的时候厚德载物，人别去那么计较了，心态变好了，人缘变好了，第三呢，确确实实人的一辈子啊，人际关系就是你的实力，你只要把人际关系做好了，因为事在人为，什么都是人在做。一个被人欣赏的人会得到提拔，一个被人信任的人会得到跟随，一个被大家拥护的人他会成为领袖，所以说人际关系是人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呢，也送大家一句我的小格言，有钱修道，无钱修身。当你生活条件好的时候，什么叫道？多去交朋友，多去学习，向智者请教，向高人学习，遇高人不学不请教是有罪的，而这个罪的惩罚就是让你什么都没有。那么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修身啊，要去严于律己，要好好的去修炼自己，修为自己，给别人帮忙不添乱，凡事能够做到这个同理心利他性，任何的时候我们要换位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这叫同理心。我今天是一个学员，那我就要问问自己，我要学什么啊？老师讲课不容易，我要为他鼓掌。我今天是一个老师，我就在想学员来要什么，我要讲什么给他，这叫同理心利他性。其实我经常说没有口才不好的人，口才不好的人恕我直言都是自私。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绝对啊。 对啊，你听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发现为什么他说话别人不爱听，因为他说的总是让自己高兴，当他让自己高兴别人不高兴了能爱听吗？ 哦， 我说话声音又沙哑还是个结巴，一丹老师这一筐苹果给你了，那你看，哎呦，老师，你看看，哎呀，强哥，您太客气了，我说话特别好听，浑厚，充满了磁性。一丹老师，你看这个月的奖金给我好吗？那你听了就不舒服。所以，只要你能够为别人着想，只要你发自内心的帮助别人，只要你懂得尊重别人，你说话为别人着想，你永远是一个语言魅力大师。当你说任何的话都不管别人的感受，不管别人的得失，也不管别人的这个收获和失去，你只是在这里嘴痛快了。你怎么可能口才好？你怎么可能让人家喜欢？ 您说到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其实我也认同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了解，要替别人着想，因为这是我们的美德啊，要替别人着想，这叫情商高。但是其实我最近听到另外一个论调，有人觉得情商低反而是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情商低，好像别人能够替我着想，别人知道他就是情商低，会原谅我。所以我现在也在想一个问题，当有些时候你特别替别人着想的时候，如果对方并没有意识到你在替他着想，其实他认为是应该做的。当一个情商高的人遇到一个情商低的人，该怎么去相处？我相信这个在职场当中很多人都遇到过。 说的太好了。我想问一句话，一丹老师，谁愿意做那个总是被别人原谅的人呢？干嘛不去原谅别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成功者和失败者最大的区别就是，成功者永远是影响别人的人，失败者只能被别人原谅，只能被别人影响。所以这就是世界的差距。如果你想做一个被人尊重、被人仰视、被人爱戴的人，你就要去学会换位思考，去帮助别人。如果你想做一个被别人无奈、被别人原谅，我想请问能原谅你多少次呢？今天你就这么任性我原谅你了，明天你的任性我可以不看到，我可以让你接触不到，我没有必要总去原谅你。只要是任性的把无知当性格了，他就走向了失败的下坡，这种坡一发而不可收，可能直到他生命人生枯萎到枯竭，他都是一个悲催的人，他永远是一个受害者，天下所有都是别人的错，都跟他没有关系。我说他总是躲在一个阴暗的地方舔舐着自己的伤口，变一个无辜者。而另一个不同，就像我所说的，我们去看一看那些所有大成的人都是相对一笑泯恩仇无所谓。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当你看到那些跟你耍性子的人，看着需要你原谅的人，这才证明你对他，你比他的高，你比他的优越，你可比他的优秀。 可是在一个生态环境当中，职场其实就是一个生态环境，是我们工作的道场吧。 是的。 那在这种环境当中，如果你跟一个你觉得格局对你来说相对比较低的人啊，就是或者说两个人确实不是一个格局的人去打交道，你有没有办法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那么我就问李翔老师，您该怎么处理这个关系？ 给他放生啊。 啊，什么叫放生？ 就是 当它不存在。很简单，我没有义务去改变你，我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你，我就对你视而不见吧。一个最智慧的人就是别让他影响了你。我们很多人痛苦就是明明是别人的错，自己天天在思考， 对， 明明是别人错，自己天天受折磨，其实境界不够。境界这句话说出来特别容易，这又回到你那个话题，做到特别难，但是当你做到的时候你就到境界了。 所以说其实要让自己强大，内心强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为什么我们要读书。 说到底就是我要回来好好做我自己，安心的做我自己， 对， 理直气壮的做我自己。 是的， 是吧？ 是 的。 那就这样又说到一句话，就有些时候你可以去替别人着想，但是这也要有分寸。那我重要的一个原则或者我的根基是，我首先要安静的做我自己，安心的做我自己，自信的做我自己。 是的， 然后我才能够去再替别人着想。 对，替别人着想呢，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绝对的附加条款。你愿意替他着想，在你能力范围内，比如说你有的是力气，这个车上不去了，你愿意去推是没有问题的。火车停在那里走不动了，你去推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说呢，量力而行。一个人这个坐飞机有句话，在您替别人戴上这个空气面罩之前，请您先给自己戴好。 他是中国启智训练第一人，被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杰出讲师。多年培训企业管理的他，在开启互联网加教育新模式李强365平台后，出版了自己的一系列新书《生命动力》《当众演讲的艺术》《童心无敌》《打造超级无敌员工的励志宝典》以及《为自己工作》。有人说他是演讲大师，也有人称他为励志榜样。在多重身份下，他更愿意做一个读书人。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邀请李强和您一起破解生命的动力，演讲的秘密。所以其实您讲了很多具体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职场当中一定要给自己定出长期、中期、短期目标，比如一周之内啊，在考勤、工作状态、为人处事方面，第二周客服、销售、专业技能啊，提升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中期、还有远期目标。说到定计划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们从小父母都经常跟我们聊的，包括老师也会跟我们说要定计划啊，人生要有规划。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朋友其实在规划自己人生方面总是感觉好像是在后知后觉。这个规划计划您平常是怎么做的呢？ 是这样的，首先呢，我觉得把目标要找一个偶像。其实当你去欣赏一个偶像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正在奔着他的方向。比如说我在一个企业当中，那我要做销售，我就要把销售冠军当做我的偶像，那我就要看看他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什么样的工作方法，他的工作和我的究竟实施在哪里啊？一定要去好好的学习研究比自己强的人啊。所以说先找到一个偶像，通过解剖他来看到自己的不足，让自己来弥补自己的短板，来变成我们自己综合水平的提升。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哈佛大学这个调查发现，100个设定目标的人成功率占到60%，而100个没有设定目标的人成功率只有15%。实际上人有清晰的方向和有企图心是非常重要的。心想事成嘛。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一直以来大家都很火的一个这个盘是国外的，叫秘密。我也听过这个秘密。其实当你听的时候，他就是告诉你，人心想事成，你的思想当中要有一个庞大的对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个需求，对财富的需求，对好朋友的需求，对你生命中你所想渴望的每天要不断的浮现，那么他会给你带来动力。那么在成功学当中讲究目标要可视化，要把自己要的房子车子画下来贴到自己的职场上，随时来给自己带来潜意识的这种鼓励。其实这些方法都很好啊。有了目标，有了追求，你才有动力。 其实您说到这本书，我也印象非常深刻，朗达·拜恩写的，叫做《秘密》。 对， 第二本书叫《力量》。 对 啊，《秘密》和《力量》。其实很多朋友也会问这个吸引力法则的问题，因为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我想什么，心想就事成。 对对对。 我其实对这个理论呢，一开始会有一些怀疑，因为我在想，很多人觉得这个成功不如意事叫什么？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就是哪有那么心想事成的啊？我就想问李老师，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秘密的吸引力法则出现过？ 有。 哎呀，我从小就是总是想那些美好的事情。我再告诉你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我从小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一想不是我是将军就是皇帝，白日梦啊，还是叫什么这个异想天开啊。总而言之，我总是想那些最伟大的、最美好的， 嗯 啊。但是事实证明，我觉得这些人物对我有了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毛主席，我就看毛主席语录。 嗯， 我就看毛主席很多生平事迹， 嗯 啊，我特别喜欢的人，我就去了解他。当我去了解他的时候，他那些美好的特质就慢慢的潜移默化，在我的性格当中，在我的人生当中，就会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嗯， 实际上，伟大的思想搁在谁身上，如果付诸于行动，都可以变得很伟大。 所以说，有句话说得好，叫做"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是的， 我们首先要去敢想，才能敢做， 没错 啊，然后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是的， 其实刚刚聊到的是李强老师的前三本书，首先讲到了他是怎样实现个人的跃迁啊，实现人生的蜕变，然后再讲到了是怎样工作，包括在工作过程当中怎么去处理人际关系，怎么去处理自己的与上级的关系啊，与下属的关系、人际关系，包括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达到最大的辉煌。那么其实聊到了第四本书，就要讲到演讲这个问题。李强老师确实口才了得，因为您的学生也非常的多啊。但是我也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觉得啊，就是李强老师为什么口才好？因为他有天赋，是吧？因为他每天都在说。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又说的要好听，而且大家也喜欢听我们聊天，演讲能力能够及时得到一个快速的提升，我们该怎么做？ 嗯，您说太好了。有人说李强老师，我听您的演讲，我觉得您是一个演讲天才。我会说恭喜你答对了，我就是一个天才。 嗯， 然后有人就问我说，李强老师，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天才吗？我说天才很简单，每天学习添才华，每天学习添才华，只要你天天添，你就是天才。 嗯，哦， 只要你停止了添才华，哪怕你是博士后十年以后都是白痴。 嗯， 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是伟大的语言、思想、知识、经验，都需要不断的日积月累。 嗯 啊，我的终身职业是一个学习者。 嗯， 我非常爱学习，所以我说三人同行必有我师。 嗯， 人生处处是考场，人生事事皆考题。 嗯， 人生人人为我师。所以说一个人要想自己口才好，首先口是嘴， 嗯， 嘴能发出声音。而才是什么？才就是经验、读物、思想、储备，然后呢，这就是才。那有人说，哎呀，老师，我口才太差了。我说你口才不差，上次咱俩在一起聊天，你说张三的媳妇有外遇，你谈仨小时水都没喝一口。嗯，也就是你这个大脑里头没装才，装了很多故事。 嗯 啊，而有的人只要进入他的专业，他都可以滔滔不绝。 嗯， 所以说口才是可以学来的，口才可以修为来的。 嗯， 啊，遗传基因固然重要，但是真正最重要的还是要，就像再好的电脑不输入程序里面是没有程序的。 嗯，诶，那其实我还挺想替听众朋友在现场问问李强老师，您是怎么做到口才好的？ 首先我爸妈口才好， 嗯， 这是从小跟他们学，父母是自己最好的老师。第二一个就是我爱表达。第三一个，我对语言有极其强烈的这种学习的欲望。比如说我会很多方言。 嗯， 我就喜欢，我听人家说句河南话，我就想说河南话；我听人家说句天津话，我就想说天津话；我听人家说两句四川话，我就想说四川话。它成了我的乐趣，而这种乐趣有一天无意当中会发现，成为了人际关系的调和剂。 嗯， 我一碰到河南的，我跟你说，咦，你瞧瞧，你瞧瞧，咱俩是老乡嘞，你挺爱说河南话，中不中？咦，他一听就特别亲切啊，你也是河南的，你看。我一遇到四川的啊，我就跟他说几句，这个四川话。啊，我遇到安徽的就跟他说两句安徽话。哎，此摸摸不复合，飞飞不开，俺是安徽淮北来。哎，你看客官，他总让人找到亲密感啊。 嗯， 那遇到天津的就有时间到我们天津为来啊，没嘛好吃的，饵料杂糕独一处少卖，桂花香十八街大麻花。你看， 嗯，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无意当中它增加了你的口才，增加了你的表达能力，又增加了你人生交流当中的一些趣味。 嗯 啊， 李强老师说的这些呀，大家会觉得您确实有天赋啊。那些没有效仿能力的啊，天赋不够强的，又不是那么特别爱说话的人，怎么样让他张开嘴巴说话？ 第一，让他知道说句话不会死人。第二，让他知道说话带来的乐趣。 嗯。 第三，让他看到说话给他所带来的结果。 嗯， 只要看到这三点，每个人都爱说了。我告诉你吧，我做演讲培训，很多人一开始往台上一拽。打哆嗦， 嗯， 啊，打死都不想上台，等到上两次台，打死都不想下来。 您都是怎么教他们的？ 嗯，很简单，首先让他发现说完话没死，第二发现说完话有人鼓掌， 嗯， 第三发现原来说完话是这样的舒服， 嗯， 第四我告诉他，凡是爱说的人都长寿，长寿秘诀当中，第一个长寿的 全世界调查发现第一个长寿秘诀就是爱唱歌的人，其实说唱只是气长短的问题，唱就是把声音拉长了，说就是把气拉短了，实际上都是健身最好的。 这是克服的第一关啊，我觉得是演讲的紧张这一关啊，就是心理恐惧这一关。那第二关说什么，内容怎么去把握它， 那就跟你的专业去配套吗？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中医，你就多了解各种中医的理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工程师，就把你的专业熟读备好。如果今天你是个导游，就把山水熟记心中。所以说第一步是克服恐惧，张开嘴，第二步是灌进内容，第三步让内容变得活灵活现，有画面感。飞来了一只鹰，扇动着翅膀，落在了树上，张开了嘴巴，叼住了一颗果子。你看，就是画有画面感，这叫语言的艺术。所以从说到会说到说出花来 OK。 听起来好像是这样的哈。那其实我感觉李强老师的书里讲到的这个演讲与口才当中是用了很多的故事，跟我们讲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啊，你的这些学员当中有怎样的一些学员是一开始真的是口语表达非常非常差的，或者就是确实没有天赋，他后来实现了蜕变。 太多、哦、你比如说现在在我院里住了一个跟了我18年的学生叫赵晨光，他最早有点口吃，他是东北人，方言也比较重。当他跟我学演讲口才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老师你觉得我行吗？我说你行，你没问题。事到今天，他不单单没有口吃了，他已经非常有名的一位优秀的老师了。连北大都请他去做这个软实力研究中心的这个研究员啊，他的课也开发得非常好。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啊，有很多这个甚至于是宝妈，来通过学习了口才以后，因为我在口才当中告诉大家什么叫口才，口才不是滔滔不绝，口才不是字正腔圆，口才不是这个行云流水，口才是张开嘴把话说出去能和别人达成共识，口才是你一说话让别人更喜欢你，口才是让人变成万人迷和迷万人。所以很多人学完以后回去会说，亲爱的我爱你了，回去会说爸爸妈妈您辛苦了，会说宝贝你真乖了，他们学会了赞美，学会了鼓励，学会了表达，学会了沟通，他突然发现，天哪，这真是一智能解万年愚，一灯能破千年爱。没想到嘴巴这一张开，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呀，人生一下子变得精彩了，太棒了。所以所有人都应该去感受一下语言的魅力。 我想问李老师，您从一开始上台演讲曾经紧张过吗？恐惧 到现在都紧张，别说曾经，人不紧张证明他的发育不健全。紧张太重要了，紧张是你对这个事物第一不够熟练，第二是你太在乎它。只不过合理的紧张可能会让你的演讲更加精彩。紧张是最正常的事情了。所以说大家人生三大恐惧，第一是高空，第二是火焰，第三就是演讲。而在三个当中人反应最快的其实是公众演说。你心跳过速，手脚发抖，大脑空白。这都是因为上台太少。我就问大家，吃饭紧张吗？不紧张。为什么呀？一天吃3顿。为什么演讲紧张啊？因为你20年才第一次演讲。所以说熟能生巧，所有的演讲做到心中有数，了解环境，然后呢讲自己最熟练的，就会克服紧张感。 我觉得哈，还要加一点就是接地气。因为你看李强老师他在演讲当中很多的话题也好，故事也好，非常接地气。 对， 你会有共鸣。 是的， 你不会觉得好像离我很遥远，这件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对， 你要觉得这件事儿跟我非常有关系，跟在座的每一位听众都有关系，他才能够讲好。 上台啊，有一个原则叫你是谁。我为什么要听你讲？你讲的是真的吗？你讲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说你要上来先告诉大家你是谁，然后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我可能因为我你会更健康，因为我你会更有财富，因为我你可能会更幸福。第三，你讲的跟我有关系吗？他一定要跟你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互动，我干嘛要听你讲的？ 好。那最后其实我想问李强老师一个问题啊，你刚刚说到这四本书各个方面都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不同的人生经历吧，或者是原则。那其实很多朋友也会问一个问题，现在的出版物那么多，讲职场的也很多，讲演讲的也很多，讲人生规划的真的是数不胜数，畅销书也非常的多，我们为什么要看李强老师的这些书，听李强老师讲这些课？ 首先呢，了解我的人他找到了他需要的。第二一个呢，这些东西可以让想在职场上有所发展的变成一个自己的人生导航图，有更大的帮助。第三一个，我觉得人生当中呢，任何一个智者都应该把总结的东西留给后人，正是因为一代一代人的积累，才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可参考的、可读阅的，实际上任何一个老师的东西都不是葵花宝典，因人而异， 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但是呢去借鉴一些，一本书里头有三五句话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嗯， 所以说呢正是这样的积累才能使经典中有经典，才能要超越中有超脱。嗯，谢谢。 就是说您不认为您的书就是一个葵花宝典？ 对，我的书就像我的人，我们只是生活节拍和工作当中的一部分。 嗯， 如果碰到了有缘人，能遇到参考借鉴，而且能帮到，我想这就是我的愿望。 所以您刚刚说了有三五句话能够对你有帮助就很不错了。 对， 要求这么低呀？ 是的，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有很多人你出了书不等于别人能看得到。 嗯， 啊，能够被别人看到的书已经很了不起了。 嗯，所以对你来说，我能够走进你的生活，对你起一点点影响，那个是最重要的。 是的，就像今天我来做客您这个读书的节目， 嗯， 我觉得我特别珍惜啊，我也特别特别的高兴。 嗯， 因为不是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媒介跟社会去传播。 嗯， 包括今天整个的节目当中，如果有只言片语能让我们的听众有所收获， 嗯， 我觉得我不虚此行。 嗯， 我觉得更无愧于您的栏目和一丹老师今天这样的辛勤付出。 嗯，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因为当时看过李老师写过一段话，大概就是说成功的有几大要素啊。第一大要素就是第一要读书。今天也是一个读书的节目，我其实挺想问问李强老师，您觉得读书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作用？嗯， 人生除读书为上，其余皆为下，也就是我挂在嘴边的一句常用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人不读书不文，人不读书不雅。 嗯， 人不读书就没有办法感受那种笔墨的香气。 嗯， 啊，无论是文学的底蕴、语言的措辞、内涵与经验，读书和不读书的区别是天壤之别。 嗯， 包括我们很多父母教育孩子为什么失败，看书太少，不懂得什么叫正面管教。为什么很多企业家失败？看书太少，不懂得企业家如何决策，如何用人、育人、留人。所以今天我们有一句话叫德不配位。其实什么叫德不配位？当你的知识不能支撑你财富的时候，就叫德不配位了。多去看书，多去读书。当你的知识能驾驭你财富的时候，就叫德才兼备。 嗯，那其实挺想问您的，读书和您自己本身的个人的人生发展或者您的成功有直接关系吗？ 这么说吧，我从上学到今天就没离开过书。 嗯， 我的车上有书，我的床头有书，我床头都有床头柜，洗手间里都有书架。 嗯， 啊，你只要走进我的身边，你随时都能看到书。 嗯， 因为没有一种伴随你的东西如此的忠诚，如此的真实，如此的能够静静的去聆听你的心声，让你去读懂他的世界。 嗯， 那就是书。 现在工作这么忙，还有时间读书吗？ 看书也是工作的一部分，磨刀不误砍柴工。 嗯， 毛主席那么忙，到最后床头都没有离开书刊，包括今天习大大也是如此。 嗯， 其实所有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你会发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宝典就是书。 嗯， 读适合自己读的书，书不能乱读。 嗯， 啊，读对自己有帮助的书，因为我们的时间太有限，去读能够让我们拿过来运用的书，因为这些才能让我们创造更好的结果。 嗯，好，非常感谢李强老师做客我的节目。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哈，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开悟。无论大家对于李强老师今天的这几套书哈有怎样的看法，今天通过李强老师的讲述，相当于是也给大家上了一课。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自己的观点在读到一本书的时候，但我希望就像李强老师说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四本书能有几句话，能有几个观点，或者有几个原则能够影响到你，改变到你，实现你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一个小梦想或者一个小目标，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最有用的一件事儿。 是的， 非常感谢李强老师的分享。 谢谢一丹老师，感谢感谢，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最后还是跟大家说，拿起你生命中的伴侣书， 嗯， 让他陪伴你，你的生命会更加精彩，会更加卓越，也会幸福满满。谢谢。 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邀请李强老师为我们朗读一段在您的这本新书《当众演讲的艺术》中的一段经典的片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当众演讲的艺术，这段小节叫豁出去就是胜利。事实上呢，我们很多人在演讲的时候都会非常紧张，导致自己对演讲没有信心，导致恐惧演讲出错。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所有的正常人都会有三种恐惧：一是公众演说，二是高空，三是火焰。 然而今天我们如果了解了演说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什么，我想这一切都会慢慢的缓解疏解，甚至于迎刃而解。罗斯福说，每一个新手常常都有一种恐慌病，心慌并不是胆小，而是一种过度的精神刺激，要抱定豁了去的心态，既来之则安之，反正死不了，没有什么大不了。怯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为我们往往没有过多的专业的学习、专业的训练，走到一个新的场合，怯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几乎所有人面对公众发言时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科学证明，适度的紧张会让人精神抖擞，更能够集中注意力地完成演讲。只是有人可以很快乐地在这种紧张中进行演讲，而有很多人过度紧张导致了大脑一片空白。那么今天在这里我要跟大家阐述的就是，首先把紧张当作一种无比正常的过程，无法让自己真正的放松心灵。正如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教授说，我们去让自己自然快乐的演说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放飞心灵，把想说的话快快乐乐的说出来。当你把快乐表现出来的时候，无疑所有的聆听者也会分享你所拥有的快乐。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当你真正懂得演说给你带来的快乐之时，你才知道一言九鼎重如泰山，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让自己的口才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让自己的表达能够与听众产生共识，那么这就是演说真正的魅力。所以记住，让自己豁出去就是胜利，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勇敢地走上舞台，微笑着面对你所有的客人，大胆地阐述你的观点，让自己真正地做到心中有数，让自己的语言笑容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听众，让自己的思想和听众产生互动，彼此达成共识，得到所要的结果，这就是演说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给我们带来的魅力。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一小段我们在这个演讲艺术当中的书里面的一点内容。那么也希望这本书呢能给我们所有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